你好，我是徐文浩。今天呢，我要和你分享的是 Legit Disruptor 的下半部分，不需要换挡和踩刹车的 CPU 呢能有多快。上一讲呢，我们学习了一个精妙的想法， Disruptor 呢通过缓存行填充来利用好 CPU 的高速缓存。不知道你做完课后思考题之后有没有体会到高速缓存在实践中带来的速度提升呢？不过呢，利用 CPU 高速缓存只是 Disruptor 快的一个因素，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 Disruptor 快的另外一个因素，也就是无锁，而尽可能的发挥 CPU 本身的高速处理的性能。 Disruptor 呢，作为一个高性能的生产者消费者队列系统，一个核心的设计呢，就是通过 Ring Buffer 实现了一个无锁队列。上一讲里面呢，我们讲过 Java 里面的基础库呢，就有像 Linked Blocking Query 这样的队列库，但是呢，这个队列库比起 Disruptor 里用的 Ring Buffer 呢，要慢上许多。慢的第一个原因呢，我们说过，因为链表的数据呢，在内存里面的布局对于高速缓存并不友好，而 Ring Buffer 所使用的数组呢，则不然。Linked Blocking Query 慢呢，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对于锁的依赖。在生产者消费者模型里呢，我们可能有很多个消费者，也可能有很多个生产者，很多个生产者呢，都要往队列的伪指针里面添加新的任务，就会产生多个线程的竞争。于是呢，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生产者就需要拿到对于队列尾部的锁。同样的，在多个消费者去消费队列的头的时候呢，也就产生了竞争，同样消费者也要拿到锁。那只有一个生产者或者一个消费者，我们是不是就没有锁竞争的问题了呢？很遗憾呢，答案还是否定的。一般来说呢，在生产者消费者模式下，消费者呢要比生产者快，不然的话呢，队列会产生积压，队列里面的任务呢会越堆越多。一方面呢，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任务没有能够及时完成，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内存里面也会放不下。那虽然呢，生产者消费者模型下我们都有一个队列来作为缓冲区，但是大部分情况下呢，这个缓冲区里面是空的。也就是说呢，即使只有一个生产者和一个消费者，这个生产者指向的队列尾和消费者指向的队列头会是同一个节点，于是这两个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一样会产生锁竞争。在 Linked Blocking Query 上呢，这个锁机制是通过 Synchronize 这个 Java 关键字来实现的。一般情况下呢，这个锁最终会对应到操作系统层面的加锁机制。这个锁机制呢，需要由操作系统的内核来进行裁决，而这个裁决呢，也需要经过一次上下文切换，把没有拿到的锁的线程呢挂起等待。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在28讲讲过的异常和中断，这里的上下文切换呢，要做的是和异常和中断的里面是一样的事情。上下文切换的过程呢，需要把当前执行线程的寄存器等等的信息保存到线程站里面，而这个过程也必然意味着已经加载到高速缓存里面的指令或者数据又回到了主内存里面，会进一步拖慢我们的性能。我们呢，可以按照 Disruptor 介绍材料里面提到的 benchmark 写一段代码来看看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的。这里呢，我放了一段 Java 代码，代码的逻辑很简单，就是把一个 long 类型的 counter 从0自增到5亿，一种方式呢是没有任何锁，另一种方式呢是每次自增的时候都要去取一个锁。你可以在自己的电脑上试试跑一下这个程序。在我这里呢，两个方式执行所需要的时间分别是207毫秒和9603毫秒，性能呢差出了要将近50倍。加锁很慢，所以 Disruptor 的解决方案呢就是无锁。这个无锁指的是没有操作系统层面的锁。实际上 Disruptor 还是利用了一个 CPU 硬件支持的指令，称之为 CAS， 也就是 Compare and Swap， 比较和交换。在 Intel CPU 里面呢，这个指令对应的汇编指令就是 CNPXCHG。 那么下面我们就一起从 Disruptor 的源码到具体的硬件指令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Disruptor Ring Buffer 是这么设计的，它和直接在链表头和链表尾加锁不一样。Disruptor Ring Buffer 呢，创建了一个 sequence 对象，用来指向当前的 Ring Buffer 的头和尾。这个头和尾的标识呢，不是通过一个指针来实现的，而是通过一个序号。这也是为什么对应源码里面的类名呢，叫做 sequence。在这个 Ring Buffer 当中呢，进行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资源协调，采用的是对比序号的方式。当生产者呢，要往队列里插入新数据的时候，他会把当前生产者的 sequence 序号，加上需要加入的新数据的数量，然后和实际消费者所在的位置进行对比。看看队列里呢，是不是有足够的空间加入这些数据，而不会去覆盖掉消费者还没有处理完的数据。在 sequence 的代码里面，就是通过 compare and set 这个方法，并且最终调用到了 nsafe.compareandswap_long， 也就是直接使用了 CAS 指令。这个 CAS 指令呢，也就是比较和交换的操作，并不是基础库里的一个函数，它也不是操作系统里实现的一个系统调用。本质上呢，它是一个 CPU 硬件支持的机器指令。我们呢，服务器所使用的 Intel CPU 用的就是 CNPXCHG 这个指令。 CNPXCHG 指令呢，一共有三个操作数。第一个操作数呢，不在指令里面出现，是一个隐式的操作数，也就是 EAX 累加寄存器里面的值。第二个操作数呢，就是原操作数， 并且呢，指令会对比这个操作数和上面的累加寄存器里面的值。如果值是相同的，那一方面呢 ，CPU 会把 zero flag， 也就是条件码寄存器里面的零标志位的值设置为一，然后呢，再把第三个操作数，也就是目标操作数，设置到原操作数的地址上。如果不相等的话呢，就会把原操作数里面的值设置到累加寄存器里面。我在这里呢放了这个逻辑对应的伪代码，你可以看一下。如果你对汇编指令、条件码寄存器这些知识点有点模糊了，可以去回头看看第五讲、第六讲关于汇编指令的部分。单个指令呢是原子的，这就意味着使用 CES 操作的时候，我们不再需要进行单独加锁，直接调用就可以了。没有锁呢， CPU 这部高速跑车就像在赛道上行驶，不会遇到需要上下文切换这样的红灯停下来的情况。虽然呢会有 CES 这样复杂的机器指令，就好像赛道上会有 U 型弯一样，不过呢不用完全停下来等待，我们 CPU 运行起来仍然会快很多。那么 CES 到底会有多快呢？我们还是用一段 Java 代码来看一下。和上面的 count 自增一样，只不过这一次呢自增我们采用了 atomic long 这个 Java 类，里面的 increment 呢最终到了 CPU 指令层面，在实现的时候呢用的就是 CES 操作。可以看到它所花费的时间呢虽然比没有任何锁的操作要慢上一个数量级，但是比起用 reentrant lock 这样的操作系统锁的机制还是减少了一半以上的时间。好了，咱们专栏的正文内容到今天就要结束了。今天最后一讲，我也期待你看了 disruptor 代码的一个核心设计，也就是它的 ring buffer 是怎么做到无锁的。Java 基础库里面的 blocking queue 都需要通过显示的加锁来保障生产者之间、消费者之间乃至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不会发生锁的冲突的问题。但是呢，加锁会大大拖慢我们的性能，在获取锁的过程中呢 CPU 没有去执行计算的相关指令，而要等待操作系统进行锁进程的裁决，而那些没有拿到锁而被挂起等待的线程呢则需要进行上下文的切换。这个上下文的切换呢会把挂起线程的寄存器里面的数据放到线程的程序站里面去，这就意味着加载到高速缓存里面的数据也失效了，程序就变得更慢了。 Disruptor 里的 ring buffer 呢采用了一个无锁的解决方案，通过 CES 这样的操作去进行序号的自增和对比，使得 CPU 不需要获取操作系统的锁，而是能够继续顺序的去执行 CPU 指令，没有上下文切换，没有操作系统锁，自然程序就跑得更快了。不过因为采用了 CES 这样的盲等待的方式，会使得我们的 CPU 呢始终处于满负荷的运转，消耗更多的电，这算是一个小小的缺点。程序里面的 CES 调用呢映射到我们的 CPU 的硬件层面，这是一个机器指令，这个指令呢就是 CMP XCHG。 可以看到呢，当想要追求极致的性能的时候，我们会从应用层贯穿到操作系统乃至最后的 CPU 硬件，搞清楚从高级语言到系统调用乃至最后的汇编指令是怎么执行我们的代码的。而这个呢也是我们去学习组成原理这门专栏的一个重要意义所在。不知道呢上一讲说的 disruptor 的相关材料你有没有读完呢？如果没有读完的话呢，我建议你还是好好研读一下。如果你已经读完了，这里再给你推荐一些额外的阅读材料，那就是著名的 Implement Lock-Free Quiz 这篇论文，你可以更深入的学习一下怎么去实现一个无锁队列。最后呢给你留一道思考题，这道题目有点难，不过也很有意思。请你读一下 Disruptor 开源库里面的 Sequence 这个类的代码，看看它和一个普通的 Atomic Long 到底有什么区别，以及为什么它要这样实现。欢迎在留言区写下你的思考和答案，和大家一起探讨应用层和硬件层之间的关联性。如果有收获，你也可以把这篇文章